第49集。 陆承泽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，他抱起身旁的一个小盒子，手掌轻轻地抚了上去。 石心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报仇了，时辰也长大了，或许是时候让他知道这一切了。啊！ 说完，陆承泽抬头看着陆时琛，脑中浮现出那段他最不愿意回想的过往。 我和你妈妈因为共同的信仰而走到一起，从政法大学毕业后，我们下定决心要用法律武器为所有无助的人讨回属于自己的权益。 陆承泽陷入到回忆之中，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向往和幸福的神色。 20年前，长期在盐城务工的陈玉在回家探亲的时候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他和他的工友讨薪。 说到这儿，陆承泽摇了摇头说： 那时候的农民工真的很难。在我之前，陈玉找到过很多盐城的律师，但因为这场官司打赢的难度非常大，且回报率极低，没有人肯接这个案子。得知我会接手之后，陈玉表现得非常高兴。我们是老乡，也是同龄人，在准备这场官司的过程中，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当年文鼎集团的势力在盐城非常大，但因为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濒临断裂，吴嘉义介入后和祝瑞一起管理企业，在拟定合同时同时钻进了法律的空子。我在准备这场官司的过程中也遭遇了吴嘉义和祝瑞设下的重重阻力，这个过程里我几次想放弃，因为有你母亲的陪伴和鼓励，我坚持了下来。后来我手中掌握的资料逐渐完善，打赢这场官司的几率也越来越高。期间我还收到了一些吴嘉义和祝瑞的犯罪线索，想借此一举扳倒文鼎集团和吴嘉义。开庭前两个月，你奶奶到盐城来看望我，但我那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在外四处搜集线索，没有时间陪他。本打算忙完之后陪他好好的逛逛盐城，没想到他却失踪了。 陆承泽记得，母亲来盐城那一周，每天都起得很早。起床之后就会去附近的早市买来当天最新鲜的蔬菜，为儿子准备一天中唯一一顿在家吃的饭。终于忙完工作之后的那天早上，陆承泽起床之后就订好了盐城各处景点的门票，等着母亲从早市回来。一直等到接近中午，母亲却仍旧没有回来。陆承泽担心母亲在人生地不熟的盐城会出事儿，就去了一趟早市。可是等他赶到的时候，早市已经散摊了。陆承泽在整条街上转了一圈，却仍旧没有能够找到母亲的身影。陆承泽那天连夜找遍了盐城市区，但是直到第二天破晓都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母亲。一过24小时，陆承泽就到了当地派出所去报案。 陆承泽， 负责接待他的那位民警一听到陆承泽这个名字就起身说： 陆先生，跟我来吧。 紧接着陆承泽就来到了盐城市局。盐城市局几个月前新调来一位局长叫魏昌和，陆承泽知道这件事儿，但是他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时候见到这位局长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事儿竟然会惊动局长。推开局长办公室的门，陆承泽见到了正在低头办公的魏昌和。 陆律师啊。 一见陆承泽， 魏昌和就站起来，绕过办公桌走过来和他握手，并且上下打量着他，用一种欣赏的语气说： 啊，听说你这些年都在为那起民工讨薪案奔走，一直以来想见见你啊。 陆承泽正在为母亲失踪的事情而焦心，完全没有跟这位局长寒暄的心情。他敷衍道： 魏局长，谢谢您的赏识，叫我过来是有事情吗？我母亲的事儿您知道吗？ 魏昌和关切地问。 你母亲？看你神色这么焦急，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 我母亲失踪了。 魏昌和回答得不急不躁。 失踪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昨天上午。 哎呀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失踪啊？是不是老人不记事自己走丢了呀？ 不可能啊，我母亲没有任何疾病，我觉得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失踪。 那是怎么回事啊？ 应该是跟我目前的案子有关。 哦，是那起与文鼎集团有关的讨薪案。陆律师，具体说说。 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之后，就经常有人给我寄恐吓信、匕首和各种动物的死尸，这说明有人并不想让我打赢这场官司。而我母亲忽然失踪，我想也与这些人有关。 哦，那这些人会是谁啊？陆律师，你不用忌讳，在我这里你直接说就行。 吴佳义和朱瑞，而且很有可能是吴佳义主导的。 魏昌和一边沉思着，一边缓慢地踱着步。 吴佳义是文鼎房地产的股东之一，你为什么会猜测是他和朱瑞做了这件事啊，而不是其他人呢？陆律师啊，如果这件事真的跟吴佳义有关，那就必须要严查他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没有任何根据，我们警方也很难仅凭猜测就开展行动啊。 我手上有吴佳义的涉黑证据，这种事他做的太多了。 哦，什么证据啊？ 有关于一个受吴佳义操控的杀手团伙的证据。 杀手团伙？ 说到这儿，魏昌和的脚步忽然就停下来，他问陆承泽： 这份证据你给其他人看过了吗？有没有把它带在身上？ 还没有给其他人，掌握的证据还不是很充足，需要进一步收集，而且这次来得太急也没有带上。 这样啊。唉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带你见一个人。 啊，什么人？魏局长，我母亲现在生死未卜，其他的事情能不能先放一放啊？我…… 陆承泽话音刚落，隔壁与局长办公室连通的休息室的门忽然就被推开了。陆承泽转头看过去，就在看到那个人的一刹那，陆承泽彻底的惊呆了。从休息室里走出来的就是他刚刚提及的吴佳义。 吴佳义？吴佳义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与魏昌和又是什么关系？ 一瞬之间，陆承泽意识到或许自己刚刚向魏昌和求助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吴佳义对陆承泽说： 陆律师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呀。不愧是陆律师啊，居然掌握了这么多关于我的事情啊。 你绑架了我母亲。 陆承泽盯着吴佳义，愤怒开始在体内升腾。 陆律师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，不过是请令堂到我那儿小坐一会儿而已，怎么会是绑架呢？不过啊，令堂似乎暂时没有回家的意思，我这人啊最注重孝道，一定会替你好好孝敬他的。 陆承泽熬了一夜的眼球泛着红血丝，他先是看了一眼在一旁若无其事的魏昌和，然后他死死地盯着吴佳义。 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也不废话，陆律师，你要替我杀一个人？ 一旁的魏昌和佯装严肃开口呵斥道： 吴佳义，什么打打杀杀的，你给我文明点。 吴佳义装模作样的改了口风： 魏局长说的是。陆律师， 你要替我去请走一个人啊。 什么人？ 你的好朋友陈玉。 你为什么要杀陈玉？ 你的事情只有我知道。 你放了我吗？我的命你随时可以取。 为什么杀陈玉你就不要管了，至于你的命还不急， 按我说的做啊，你母亲就会没事的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